日本ダービー、走るために生まれたサラブレッド、愛情と情熱を惜しみなく注ぐホースマン、思いを込めて応援し続ける競馬ファン、全ての者が夢を見る最高の舞台、日本ダービースターホースギャラリー D マジェスティ、クラシック三冠ロード第一戦の皐月賞を快勝、レース史上最高とも謳われたメンバーが揃った中、8番人気ながらゴール前で一気に突き抜けた瞬発力は圧巻、二冠を制覇してレベルの違いを見せつける、マカヒキデビューから3戦3勝で弥生賞に優勝した逸材、皐月賞では初めて2着と敗れたものの、後方待機からメンバー中最も速い上がりの足を使った、ダービー制覇へその進化が止まらない、里のダイヤモンド、デビューから如月賞まで余裕の3連勝、1番人気で3着に敗れた皐月賞の借りを返すため、たぎる思いをここで爆発させるはず、デビュー前からの注目馬に否応なく期待感が高まる、バンキッシュラン、ダービートライアルの青馬賞を勝ってダービー初勝利まで4戦と少し時間はかかったものの、焦らず掴んだ決戦の地ダービーへの切符、G1 の中の G1 を勝って世代の主役に躍り出る、リオンディーズ、デビュー2戦目で朝日杯フューチュリティステークスに勝利、一気に馬群を飲み込んだ驚異的な走りは荒削りながら底知れぬ力を感じさせた、追い込み先行、どんなスタイルで頂点を狙うのか、スマートオーディン、京都新聞杯を勝って3つ目の重賞タイトルを手に入れた、毎日杯からのステップはダービー馬の絆と同じ道、ゴールデンスターへの階段を確実に上り続ける、アジュールローズ、ダービートライアルプリンシパルステークスに優勝、特別競争さえ初挑戦だったがここに来て急上昇、今こそその進化を発揮して成り上がる、エアスピネ、デイリー杯2歳ステークスで重賞タイトルを獲得、その後の参戦に敗れはしたものの差はわずか、3歳クラシックという天下統一へ逆襲を誓う、第83回日本ダービー、春のクライマックス、興奮ここに極まる、 五区公投全民制宪，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编写我哋自己嘅宪法，将全民制宪呢个理念付诸实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个运动已经系势不可挡，最后嘅胜利必然系属于我哋香港人。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紧咩啊？ 睇紧建国研习班咯。 但系你唔系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 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咯。 但系你上个月冇俾建国研习班嘅月费喎、 啊。 嗱，你今个月咧就俾埋堂主、台阳同埋天琪。 得啦，真啦，真啦，真啦，而家俾，而家俾。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馬場 USB 啦。大家頭先睇咗嗰條過場片咧，咁都睇到，即係其實之前我哋播高月賞嘅時候咧，都講咗，即係今年日本嗰匹嗰扎三歲馬咧，嗰、那個質素之高咧，係幾咁厲害。 近年差唔多呢批係最好嘅咁滯嘅。 係啊，嗱，即係好似之前最對上啦，就講緊係只黃金巨象啦。咁但係嗰年黃金巨象都係一隻好突出，跟住三冠馬王。但係今年咧個批咧就真係好平均。咁所以咧今年呢個日本打比咧，大家睇馬女嗰啲，即係啊屋屎嗰啲已經係咁。 上屋屎嗰只可以贏嗰只啊， 係 誒俾人運足三百米，最後一百米一望空，跟住就贏啦已經。係 啦，咁所以你睇翻今次嗱，你今次其實打比啦，咁都係嗰堆即係高月賞，大部分高月賞跑過嗰啲馬就走過出嚟，不過有一樣嘢就即係都係谷鬼氣嘅，就係咧都唔知點解咧，即係咧馬即係馬會公布嗰啲咁嘅馬名咧，即係我簡直睇到咧就真係火都嚟嘅，即係但係咧就冇辦法啦，因為大家要投注咁我就。都但系即系佢哋改嗰啲馬名咧，即系我都不止一次咧，即系拍曬台咁樣。 唔係有啲就 O K 嘅，但有啲就乜嘢？例如嗰只醋丈夫咧，其實原來人哋睇翻佢係一個莎士比亞嘅名著，係真係有一個咁樣嘅人，跟住嚇個老婆醋，所以咧就真係改咗個咁樣嘅名。呢、這個就係睇翻，即系佢呢個就有啲得，有啲唔得啦。 真係好離譜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今次呢場日本打比都有好多好多片，好多要俾大家睇嘅。咁我哋首先我哋係咪？要去嗰啲 睇神操先啦 ，好嘛？好啦，而家呢匹後邊嗰匹咧就係一號嗰只氣概凛然啦。嗱，而家睇到佢都係揼下揼下，但係咧你見到佢最後末段嗰二百咧，你見到而家一老明正義一推咧，嗰、那個反應即刻好快。你見到佢最後嗰二百米係交出11.9秒啊，但係嗰個姿態係好輕鬆。 上場一個驚喜啦，亦都好有說服力嘅贏得你問我 啊 ，OK 噶，唔係負碌啊， 贏得好有說服力，係比之前跑共同通訊杯更加有進步。 好啦，跟住呢只二號嘅花蜜啦，咁啊比較係冷門啲啦，佢都係普普通通啦，只馬啲收身都係唔係咁足啊。咁呢度睇拍到呢一度咧，都係次啲啊！你 嗱，而家係132倍。嗱，呢一隻花蜜咧，我想補充翻咧，呢一隻呢場馬佢放頭嘅應該係 係啦，估計 佢做電套嘅應該係係啦。 嗱，你見到佢啲出步咧，都係好牽強啊，都係麻麻地嘅啫。咁啊，柴田大知咁都唔係大賽騎師啦。咁啊，我哋去睇下一隻啦。 係啦，我。 好啦，下一匹啦，就係呢只熱門之一啦，嗰匹豐收節啦，應該粗嗰個應該係川田嚟嘅。咁你見到佢咧，嗱，見到佢上一鋪咧都係即係都唔知佢啲走位走到刁刁轉轉咁樣啦，咁啊最後就緊緊輸咗。嗱，依家見到佢咧出步都好齊啦，咁只馬都即係跑完嗰場之後咧都恢復得好快，只馬都好急勁啦。咁呢度你一擁佢咧，佢只馬都交出唔錯嘅反應。雖然你末段做咗12秒，但係都 OK 嘅。好啦，跟住呢匹咧就係嗰只 NHK 貓級跑第三嘅冷門馬七色線啊。咁呢度佢都係咧揼下揼下，俾佢輕鬆咁樣走嘅啫，都唔係話好認真咁樣考驗佢。嗱，而家到最後200米咧，咁佢就開始自己咧就急住走，但係只馬都係我覺得比都係仲係比較生啲。 如果佢咁樣咧，佢跑2400咧，好難留嘅只馬。 係啊，好難留 嘅。係啊，佢不嬲都。都系跑开1600嘅，咁我如果跑到2400呢啲马系有啲 好啦，跟住呢只亦都系热门之一啦，天域龙马武峰嘅坐骑就系左手边嗰只啊。嗱，你见到佢咧都系揿住咧，都比较淡定啲，出步都几齐下。咁啊，成日上一场咧，佢输高月上跑 跑 第四啦。 嘅就因为只醋丈夫俾人哋 就升咗，就变咗第四啦。因为睇到都状态 OK， 但系咧真系怀疑个场力唔系好够嘅啫。好啦，呢只都应该系冷门之一，只就外丽强势啦。嗱，你呢度睇到佢咧都系揼下揼下啦。嗱，收身方面咧都系麻麻，都系正常状态，冇乜大起跌。同佢上一场跑呢个京都新闻杯咧，嗱嗰场佢又跑第二翻嚟啦。就都係差唔多，冇乜點，即係冇乜好大幅嘅進步。但係呢度如果要再就突破咧，都要隻馬 好大。佢呢場佢會同只花蜜一齊放頭嘅，因為佢都係放頭馬嚟。 好啦，到只七號馬嘅探求到底，即係嗰只 Law Quest 啦，即係呢只 NHK 跑第二嗰匹啦。嗱，你見到佢咧呢度咧翻嚟咧，因為呢場馬阿遲啲篇一停賽咧就換咗阿 岩田， 換咗阿岩田康成啊。咁呢度你睇到佢咧出步咧揼下都揼得交嘅反應都唔錯。咁但係咧就呢度又係一 個問題咧，又係2400，唔知佢夠唔夠長力，但係就狀態 OK 嘅呢只馬嚇。 咁樣就係啦，都係要考驗翻佢嗰個長力嗰個問題啦。因為同埋跑得咁密，驚個體力唔知點樣啊。 好啦，呢只啦，老老友記李慕華坐騎啦。呢一課咧就陣間我哋會講下嘅。嗱，呢個喺埋邊嗰只啦，呢只李健光轉啊。咁啊著，咁你見到咧，佢喺匿一路匿住喺一路匿住匿住匿住咧，就唔俾佢走。到200米嘅時候咧，嗱你見到李慕華咧一伏低一俾咧，只馬已經係好快咁樣加速上前，一擁就已經咧就過曬。而你見到個出步咧係好開揚，好即係比之前係更加有進步嘅。就陣間我哋尤達會客室咧，佢會親自講下呢一課佢嘅觀感係點樣。但係呢一課佢係睇到係。操得好靚 ，sharp 啊只馬， 濕醒， 系啊， 好啦，跟住到只九號馬嘅洛心山啊，嗱呢一匹就係湯尾嘅， 第一題係灰馬嗰只， 係灰色嗰只，嗱、啊、你見到佢咧，嗱都係似800米到，但係咧你見到佢都係到嗰個頭都好比較唔係情緒唔好集中啊，同埋咧出步咧都唔係好靚啊，啲步伐唔係好夠靚啊，咁啊，但係呢只馬金子真人啦，其中一匹啦，咁我睇 三路輕兵金子 四步啊，四路輕兵金子真人啦，呢度而家過咗之後咧都收得都好快，麻麻地。好啦，呢度到十號啦，就係入邊嗰只啦，即係後邊藍色眼白著住黑衫嗰只醒目奧丁啊，嗱呢一度咧你見到佢咧。好轻松咁样走上嚟啦，嗱，而家到呢度开始就俾住佢走啦，但交嘅反应都唔错吓，咁啊马收身都几好，咁而佢跑完嗰场，啱啱呢一场佢对上嗰场咧就系赢呢个京都新闻杯而攞到呢个参赛资格嘅，嗱你见到呢度啦，阿胡奇咧一松咗 脚 咧，已经系弹住走啊。而最後嗰200米係走咗11.7秒嘅速度，好快。好啦，到11號啦，呢只青色套現啊，就係入邊嗰只啊。嗱，你見到呢只馬咧，就都係比較均速啲啦，同埋咧馬收身都係麻麻地啊，即係入邊最入中間嗰只啊。咁啊，睇到佢啦，呢度咧都唔俾佢反應都係麻麻地，同埋只馬走啲步伐都好牽強。 咁今次係有報文幫佢跑嘅呢只青色套現係， 但係同埋佢進級個過程都唔係話太 佢贏一場比較似一啲嘅進級賽啦。佢 好啦，跟住到12號啦，舊年嘅兩歲王啦，呢個燥丈夫啊，咁啊，亦都係喺最入邊嗰只啦。呢一課就應該係阿杜滿來親自試嘅。咁啊，呢度咧見到佢咧開一鬆僵咧，杜滿一鬆咧，只馬咧就已經係。撳住搶前，但係咧，我嫌佢啊，嗰個走姿都唔係話太規矩啊，都係有少少 呢只 Leon 啲， 揈下揈下。 呢個燥丈夫你留意一下咧，佢咧嗰個口咧係好難控制。如果跑到咁長嘅時候咧，我驚佢搶口啊，喺前面好似上次跑高月上咁樣咧， 都係因為咁， 咁就麻煩啦。 係啦，嗱，呢個13號啊，左手邊嗰只灰馬啊，只赤腦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只馬啦。咁啊，雖然佢。掟下掟下，末段都系做个200米都系做个12秒。但系咧呢只马本身咧，佢都系好有长条。以前呢只马李慕华骑过嘅，都睇到收身都唔错，交咗个反应都几好。呢只马状态 OK 嘅。好啦，到14號啦，呢匹征服之战啊，就内田博幸嘅坐骑，佢就系之前系赢呢个青叶相，而家中间嗰只啊。咁啊，亦都习惯咗，即系已经试跑过一次东京2400啦。咁已经证明过俾你睇，佢有咁嘅长力啦。而呢组咧，呢个内田咧，揿住咧都已经自己喺前面走，而末段一拱嘅交出嘅反应都唔错。 佢赢青叶相嗰场其实好有说服力，不过有个都几不利嘅数据就系青叶相嘅冠军呢度都赢唔到嘛，系啦。有个几不利嘅数据就系 交嘅反应都唔错，状态 OK 嘅呢匹14號啊。好啦，到15號啦，15號呢匹咧就系永生常存啊，就系、是、外边嗰只啊。咁啊，呢只马蹄啊，对上一次之前咧就系、是、对上一铺咧，佢就系跑呢个 NHK Mile Cup， 但系都输得好厚啦。咁啊，都系。交都系之後咧，跑完之後，而家復呢一課咧，其實會表現啊狀態都同 NHK 貓級嗰次一理賽都狀態都係差唔多啦。咁呢次就換呢個石川御幾人啦。咁我騎師配搭都比較似啲啦。咁啊呢度都應該都係麻麻地，冇乜機會噶啦。好啦，到只16號嘅猛攻啊，橫山天馬啦。上一次佢 NHK 貓一理賽咧，佢就跑第8嘅。咁呢一場咧，你見到佢咧喺入邊咧，即係而家白衫嗰只啦。咁你見到佢都鬆一鬆僵咧，自己都擒住都走得，但係因為前面其實隻馬都唔係話隔離嗰只都唔係話走得好快啦。咁你見到佢好似反應幾好，狀態都係一般麻麻地，冇乜特別，冇乜驚喜啊。好啦，跟住到下一匹啦，17號啦，呢匹洞色天機。 系啦，嗱，呢一洞色天機講少少先，佢係慈江太秀另外一隻呢場打比嘅 馬嚟嘅。好啦，阿仙你可以講下佢嗰個狀態。 咁其實佢狀態呢一場咧都係麻麻地。其實佢上一場跑呢個高月上咧，佢都係。都是走都是沿途都是后在后面都冇乜冇乜冇乜冇乜进展过嘅，即係冇乜冇段好睇嘅，嚴格嚟讲中间嗰隻啦，咁你见到佢都係推下推下都係俾嘅反应都係好一般嘅，都过唔到马嘅、 嗯、 都係掟住啲都係好慢，即係呢度都係好似㗎啦。好啦，到最后一匹啦，十八号啦，呢匹叫浪子回头啊，嗱就係、是、白衫嗰隻啊，咁呢匹就係田边裕信嘅坐骑啦，咁之前喺青叶上呢就跑第四嘅，都佢将嗰场马呢佢都係摆前面，即係均速咁样返嚟啦。 呢隻马呢喺个新马时代呢好有名气嘅，其实因为佢係不朽真干嘅全兄弟嚟嘅呢隻嘢。 嗱、啊、你见到佢最后交拱佢呢都係冇乜反应嘅，都係麻麻地又好一般嘅。 同埋佢就青叶上先至复出啦。 可以翻嚟先啦。 好啦，咁样 我睇下啲。其实我哋睇完呢度咧，咁、其实几只马个状态咧，都我自己就咁嘅觉得啦，就即系最湿醒嗰只咧，就系嗰只李建光传啦。咁再加上嗰只醒目奥丁啦，咁同埋咧，其实你话嗰只丰收节咧，其实个状态都几好嘅。咁但系我哋一阵间先讲嗰个，我哋再睇埋啲赛事片 啦。吓、啊，我哋睇下场高月上先啦。咁啊，只而家咧赢嗰嗱而家。镜头影住嗰只咧就系嗰只燥丈夫啊，跟住咧见到绿色衫嗰只就系绿帽绿衫嗰只就系嗰只李建光柱嗱，最外档而家冲上嚟粉红帽绿衫好劲嗰只就系气概，咁然之后佢赢得呢场马，其实佢赢得好有说服力嗱，你跟住睇到姗姗来迟嗰只丰收节就系川田赢嗰场嗰场马，跑第二嗰场，好啦，你讲啊，李建光柱呢场如月上 嗱，呢场如月上你睇到啦，李慕华一摆。摆正咧就已经加速，但当然呢场啲对手咧就比较弱啲，但系呢场你睇到只马咧系不断咁样咧，嗰个加速力系好强啦，同埋咧嗰个俾个反应同阿李慕华亦都好合拍嘅。 好啦，跟住呢场就系离身上啦，就嗱你睇一只丰收节嗱，用翻李慕华跑。爭幾遠啦、啊？咁呢個就陣間留翻 等佢自己講啦， 佢自己講啊。咁啊只幾步就過咗嗰只燥丈夫，見到只天域龍馬好明顯係唔夠前面嗰兩隻跑嘅，其實就係、 是。係啊，冇錯。 好啦，跟住呢一場就係春季錦標就比較次少少嘅，我自己覺得啊。呢只花蜜就会喺前面放头嘅，呢场马就佢主咗步速，而且亦都唔会放得慢嘅。跟住就系嗰只洛心山，嗰阵系阿薛达奇跑嘅，我记得系， 冇错， 系啦。咁样就带上嚟，其实过只花蜜佢都过得好辛苦，其实。 嗯、 第三嗰只就系嗰只 Low Quest 嗰只探求到底。好啦，跟住就讲一场青叶上啦。嗱，呢一场马咧。我就喺日本嘅投注站睇嘅，其實個步速咧就 O K 嘅，但你見到咧嗰只征服之戰咧，即係而家黃帽藍綠衫嗰只咧，其實上嚟都過得好輕鬆，但呢場當然啦，個對手就會比較強啲。另外我自己就講漏咗啦，嗰只灰馬就係嗰只赤老大啊，其實佢衝翻上嚟其實都好勁嘅，咁樣就但系就有个都几不利嘅数据，就系青叶上嘅冠军暂时都攞唔到打比啦咁样。好啦，最后就要睇呢场尾二睇嗰场就系京都新闻杯，最紧要睇出面嗰只绿帽粉红色衫嗰只醒目奥丁。 冇错。 嗱呢一只马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佢除咗嗰场共同通讯杯咧，佢唔知点解考得唔好，佢赢嗰三场马做个末段时间都好恐怖嘅，都系有可以走到32秒几，佢唔会差得嗰只丰收节嘅。咁所以就第二嗰只就系嗰只爱丽强势啦，好啦，最后就睇呢一场啊，嗰场 NHK 日理赛 系啦，前面咧而家戴紧头 头马嗰只咧，伟大象征啦 ，Major Emblem 啦 ，Major Emblem。咁但系我最紧要喺大外档嗰只就系而家入镜啊，红帽白蓝色衫嗰只 Low Quest 啊， 同埋咧到底同埋 同埋嗰只粉红帽嗰只七色线啦。咁你睇到只 Low Quest 其实就追好多嘅探求到底，但系咧都是要考驗一個問題，就是長力啦。不過就有樣嘢好，佢就跑翻長直路。 嗯、 好啦，咁我心水就長話短説啦，因為時間都唔多。我中意只醒目奧丁嘅嗱，近年咧其實就大家都個數據就係話上一要贏呢場打比上一場。就一定要在高月上考得好的名次，咁佢先至有資格去贏呢場打比。唯一一隻唔係冇考高月上贏打比。嗰只嗰只 Kisuna 即係嗰只高情 厚情厚意 係啦，就係、是、跑嗰場2400，就係、是、跑嗰場京都新聞杯晉級嘅，就係、是、近呢十年差唔多唯一一隻贏京都新聞杯晉級。呢、這個醒目奧丁亦都係贏嗰場京都新聞杯晉級嘅。嗱，我哋成日都講啊，松田國英呢個練馬師就成日都操傷馬嘅。 啊、師兄你都好熟嘅啦，呢個練馬師，我哋都真係需，即係大家係試講句，唔知考完呢場之後可能。就可能就 一戰功成、 一戰功成萬骨枯，所以你問我的話，我是喜歡這一隻的，它的後勁不會差得過你的豐收節，所以有護旗，近期也手風很順，所以我自己放在那裡。希開朗然上場，高月想他贏得都很有說服力的，所以我自己也放在那裡。李健光轉當然不用說、有李慕華在那裡，今陣間等李慕華自己說 我就最後呢，我就會雖然大家都很不喜歡啊个骑师，但我都会拣翻只丰收节。老实讲，你问我，我自己认为，如果唔系因为川田嘅实力嚟讲咧，呢十八只马最高就系佢。但系川田跑呢啲咁嘅后上马，好似以前跑织女星啊，或者近上一场佢跑呢只马嘅时候，我觉得个发挥都系麻麻地。咁但系估念佢实力喺度，所以我啊摆翻佢做四选。所以我正选就系十号嘅醒目奥丁啦，次选就系一号嘅气概凛然，跟住就系李健光转同埋嗰只丰收节。 好啦，咁我就好簡單啦，其實都要講多少少嘅。嗱，咁我擺俾咗提供大家先啦。咁我就梗係撐下李慕華啦，我就要翻只李健光轉就行頭嘅。咁啊，因為始終嚟講咧，佢嗰場其實陣間我哋睇遊達會室，佢有解釋嗰場高月上咧點解佢會點解會咁樣輸咗嘅。咁我都覺得咧，即係佢嘅解釋咧，我都覺得都值得俾多次機會佢啦。咁同埋呢一匹馬佢係不斷進步。而大家睇翻佢頭先神操嗰課咧，其實嗰課咧係俾我嘅觀感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一來睇佢當操嗰陣時同喺高月上嘅時候，只馬其實係成長咗、養壯咗，咁再加上佢俾嗰個反，即係推騎嗰個反應咧，係彈到咧係。出步都好開揚啊！咁如果佢增即係跑多四百米咧，其實係更加好走嘅。所以我覺得呢一隻馬應該都有機好有機會咧，就幫阿李慕華咧就完呢個日本打比夢啦。咁醒目奧丁咧，頭先阿拉拉都講過啦，咁我都唔多講。但係值得補充一樣嘢咧，就係咧呢只馬咧就亦都係咧喺神課裏面咧都係抽都係嗰個狀態亦都係好 fit 嘅。咁即係都要睇下臨場佢。佢點樣發揮，同埋個檔位又 OK 啦，再加上阿胡奇，亦都係即係而家暫時都係追住喺個騎師榜追住阿李慕華啦，咁所以都鬥志方面都要睇佢啦，即係我都覺得你胡奇係有機會可以即係搗亂大局嘅。咁至於啦，我就都會要翻嗰只高月上盟主氣概諗然啦。咁其實呢一匹馬咧，其實你睇翻個高月上嗰場咧，即係唔知點解會係咁冷嘅。即係如果你事後而家睇翻佢咧，就真係冇理由咁冷，可能真係執曬落嗰啲李健光轉啊嗰堆咁樣嘅 豐收節啊、 豐收節啊嗰啲 咁 嘅馬，咁變咗佢真係好冷。咁但係其實你睇翻佢嗰場馬嗰個變速力咧，係的而且確係好唔簡單嘅。咁而家佢排嗰一檔咧，我只係擔心佢一樣嘢就係可能佢一檔會暈死佢啊。咁因為佢都係要比較要一啲即係大啲嘅空間咧，俾佢擺正堂體。就彈上去，但如果講變速力啊狀態，亦都係呢只馬，亦都係好 fit。咁最後啦，揀只冷馬俾大家，就係嗰只赤腦帶啦。嗱，呢只赤腦帶咧，咁點解我會揀呢只赤腦帶？如果大家留意翻呢一場賽事啊，即係嗰十幾，即係嗰啲有嗰啲參戰馬咧，其實有好多隻咧係李慕華騎過嘅。咁而即係呢只馬，我覺得點解會咁吸引？就係因為嗰場青葉上佢後上嗰段咧，其實佢喺一個好不利嘅位置之下咧衝上嚟，而亦都追得都幾好嘅。咁即係當然啦，呢啲馬都係博冷門，即係三重彩啊，三三四四啊。如果呢只馬飽落入嚟，分鐘四重彩咧，都有驚喜。咁嗱，講翻只豐收節啦，我就唔會懷疑，即係金子真人出四匹馬，我就完全即係當然以質素、以實力，就一定係呢只豐收節馬卡希奇最高。但系我始终都系一样嘢啦，即系呢个川田哥哥咧。如果你睇翻上一场嘅高月上咧，即系如果佢唔系咁样嘅走位咧，即系气概凛然咧，就未必会赢得咁轻松，可能分分钟输埋俾佢添。咁而家佢再跑多四百米，系当然佢嗰个操练各方面系 O K， 但系咧，我觉得呢位哥哥咧，即系咧，你越大赛越指意佢咧。佢就會越令你咧就覺得所托非人，所以咧我就大膽嘅呢只馬我就唔要啦。 豐收節想補充一樣嘢，個全兄妹啊，唔係全姐弟啊，叫做彈島沙除。 係， 咁彈島沙除其實係短途馬嚟嘅。2400係咪真係到咧？ 我有個問號，不過上場咁好，我就四選啊擺埋佢。 咁所以咧 冇得拗頸，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飛咗只馬卡希奇啦，我就揀只赤腦帶。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呢只馬咧即係都有啲潛質嘅。好啦，咁講到呢一度啦，咁第二節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第三節翻嚟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就係遊達會客室，我同阿李慕華做呢個電話訪問。咁當然啦，要首先講咗先啦。呢、這個節目出街嘅時候，即係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咁李慕華就當然就喺騎師室嗰度瞓覺啦，就當然就冇可能揾佢做訪問啦。如果唔係，俾人罰停賽又知。即係呢個訪問咧，就係喺我就係星期四晏晝咧，即係出咗排位之後咧，我就同佢喺電話度做嘅。咁所以 G R A 啲大嘢咧就唔該高抬貴手。 即係嗰啲日本中央競馬會嗰啲咧，就唔好搞錯啦。咁啊，即係一定唔會令到阿李慕華難做嘅。同埋咧，我都希望大家咧，即係咧好用心聽下呢一節，即係對阿李慕華咧，即係除咗會講呢只李健光轉嘅機會之外咧。他亦都講咗一啲佢自己嘅對，即係今年佢一啲嘅坐騎嘅一啲展望，同埋佢未來嘅。 例如嗰隻 Major Emblem 啊，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好啦，咁啊，跟住呢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要到下個禮拜咧，就翻嚟咧8:30咧，就喺呢個馬場 USB 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